在看，长饭帮长替上笑问这身的我，是否心底向往，情愿谁人也稀罕，无论有过万次的失望，来日靠心上，情来自有风，只要仍期望，天边海角互不相干也恋上，情来自有风，继续向最好的衷心去想，却铭记情最开往，情来自有风，当爱还渴望，不必刻意夜深的床却奔放，情来自有风，你问我会否孤芳一个想，我笑说从前乐意惜今天毫不想，从前乐意惜今天毫不想。